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故宫的养心殿建于明代的嘉靖年间，它位于乾清宫的西侧。一开始啊，紫禁城的建造者只是把养心殿作为一座皇帝临时休息而设的宫殿。那么自雍正到清末的200年间，皇帝都在这里进行日常活动，包括处理政务。养心殿的前殿是皇帝处理政务、接见大臣、学习休息的场所。最近啊，故宫博物院正式启动对养心殿的修缮工程。好，那么了解修缮工程的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最近养心殿啊，正式启动了其研究性保护工程。那个养心殿呢，既可用汉语拼音来翻译养心殿，或者呢用英文来解释哈，有一点难度。我们看一下，这个殿叫做 hall，hall 哈，大的一个厅堂啊，大的一个房间，我们叫做 hall of。然后呢，养心叫 mental cultivation， 后面两个词非常的好 ，mental 是心理的。人呢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是心理的。身体呢是 physical， 那么心理呢叫 mental。 那么养心殿呢用这个 mental 啊，非常的恰当 mental。 那么这个养心呢后面叫 cultivation cultivation mental cultivation。 后面这个 cultivation 原来呢是指农民对土地的一个耕作，叫 cultivation， 也可以指呢学生能够培养自己的思想道德品格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叫 cultivation。 而在翻译这个养心殿的这个词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那么在这个地方，皇帝呢可以让自己的心呢能够放松下来，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因此呢翻译成 mental cultivation 啊，非常的形象，非常的恰当。后面讲到了紫禁城 Forbidden City 啊，这个词同学们都会啊。 Forbidden City officially started its research protection project。 养心殿的这个修缮啊，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修缮，而是一个研究性的啊 research。 那么修缮的同时，可能对其进行更加科学、更加系统的一个研究 research。然后呢还是一个保护性的哈 protection， 后面加一个 project， 一个项目，一个工程。所以合到一起呢，养心殿哈最近的这个修缮的这个项目叫做 research protection project。 在工程的启动仪式上呢，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和故宫博物院研究院院长郑新苗登上了养心殿的屋顶，并在屋顶的正脊内拿出了一个宝匣。During the launch ceremony， 啊，这个启动啊 ，launch， 我们讲过 ，launch 啊，它呢，如果指火箭的话呢，是指火箭的发射；但是呢，如果指一个项目，它表示一个项目的启动，一个项目的发布，哈、啊，用这个 launch， 也可以指呢一本新书的发布，哈、啊、，the launch of a book， 合到一起，哈、啊，叫做工程的启动仪式呢，叫 launch ceremony。单霁翔，后面故宫博物院的这个院长啊，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哈来翻译，往往指这个博物馆啊或者艺术馆的这个院长，他有一个词叫 curator，curator，c-u-r-a-t-o-r， 这是一个呢比较特殊一个词来翻译呢博物馆的这个院长的一个词哈、啊。同学们呢简单的了解一下 ，curator of the Palace Museum and 郑新苗 Head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Palace Museum。 那么两个院长啊，一个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一个呢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的院长，两个都是地方的领导。他们呢做了一件事情啊，特别好玩，他不是说在地面上进行了这个 launch ceremony 这么一个启动仪式，而他们爬到了养心殿的这个屋顶，climb onto the roof of 养心殿啊，那么用一个词 climb, C-L-I-M-B 哈，这个词不难。然后后面有一件事情更加的神奇了，他们在屋顶的正脊内拿出了一个宝匣 ，and took out a treasure box。这个宝匣啊，听起来特别的神秘哈。我们在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人为了争夺这个宝匣，会展开呢一系列的搏斗啊等等哈。那么这个宝匣，可能里面会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哈，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想象。那么这个宝匣的英文翻译叫 treasure box, treasure box, 这个 treasure 给大家拼一下 T-R-E-A-S-U-R-E, treasure, 后面加一个 box, 装宝贝的这么一个盒子哈，宝匣 at the main ridge of the roof together, 它有一个地方啊，在养心殿的正脊内哈，这个脊呢是这个建筑的一个部分哈，英文叫做 main ridge, R-I-D-G-E, ridge of a roof。 之后啊，这个宝匣交给了故宫古建部的研究员哈徐超英。交接仪式呢标志着清朝八代皇帝休息工作的这个地方修缮工程正式的开始了。 The treasure box was then handed over 啊，递给了交给了 hand over啊，我们学过这个词哈，移交递交的意思哈，它可以呢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词哈，它可以翻译成呢交接仪式等等哈，这 hand over to 徐超英 a research fellow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of museum. The handing over ceremony, 交接仪式 handing over ceremony marked the official start of renovation work.这里面讲到了修缮的这个工作哈 ,renovation, 简单的话呢大家可以用这个 repair work, 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在一个比较正式的或者呢特别大的一个场合下呢用这个 renovation 更加的合适更加的恰当。renovation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R-E-N-O-V-A-T-I-O-N, renovation work, at the former residence,以前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这是直译了。那么转一下呢，叫做故居 former residence。这个 residence R E S I D E N C E， 它表示了一个地方哈、啊，特别正式的一个用法。如果指这个地方的居民，我们叫做 resident R E S I D E N T 啊。所以同学们记下来，如果是后面以 C E 结尾的话呢，表示呢一个地方 a place。如果是 resident。后面以 T 结尾的话呢表示当地的一个居民，因此这个词组 former resident 可以用在呢形容很多名人住过的地方啊，用这个词 former resident 表示是谁的一个故居 of 8th Qing dynasty， 这里呢住过呢八个清朝皇帝啊，叫八代皇帝的一个故居。那么据单霁翔说啊，宝匣是故宫第一个被发现的彩绘的一个宝匣，它呢是用锡做成的，扁的正方形，在盒子的表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青龙的一个图画，上面刻着嘉庆皇帝六年的字样。 According to Shan, the treasure box was the first discovered painted treasure box. 那么这是第一个发现一个彩绘的这么一个宝匣，叫做 painted treasure box in the Forbidden City.The treasure box is made of tin, 用锡做成 and flat in square shape. 啊，它是一个扁的 flap. 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形状啊，是一个正方形 in square shape. 青龙的彩色图画 ,colored drawing of blue dragon. 啊，这个青龙啊，这个青呢，用这个 blue 来翻译 ,can be clearly seen on the surface of the box.非常清楚的看到 It also showed the year, the sixth year of Emperor 嘉庆 reign 上面刻着呢嘉庆皇帝六年的这么一个字样。那么看一下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嘉庆六年，它表示嘉庆统治的朝代的这么一个意思，因此呢它后面有一个词叫 reign R-E-I-G-N 往往呢是指一个人对某一个东西进行 控制哈，能够管住某一个东西，用这个 rain 这个词来翻译。不仅仅啊，养心殿呢有这个宝匣，紫禁城的很多的主要的建筑啊都有宝匣，它们呢被放置在呢屋顶的正脊中，目的呢是用来辟邪。The main buildings in the forbidden cities all have treasure boxes。几乎呢所有的主要的建筑呢在紫禁城里面都有呢这种宝匣 ，which was placed in the ridge cylinder。In the center of the main ridge on the roof, 主要的目的用来辟邪 as item to suppress the evil. 哎，后面用个 suppress 这个词，它表示能够给它压制住哈，能够把一个邪恶的东西给它摁下去哈。Suppress 后面加一个 evil, E-V-I-L. 那么合到一起呢，也可以翻译成辟邪哈 ，suppress the evil. 那么在过去啊。在摆放宝匣的时候呢，往往会举行一个仪式来祈求平安。宝匣通常是由铜、锡或木头呢来做成，里面装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包括经文、硬币、鞋子形状的由五种金属哈做成的金属锭、五个颜色的绸缎、五色线、五种香料、五味药和五谷杂粮。Traditionally, when placing the treasure box,A ceremony would be held during ancient times to pray for safety. 祈求太平，祈求平安，后面用的 safety. The treasure box was usually made of copper, tin, or wood. 那么三个材质啊，构成了这个宝盒。一个呢叫 copper, 铜，一个是 tin, 锡，还有呢我们说这个 wood, 这个木材。And contain many things inside, including scripture,经文了哈 ，scripture, coins, 硬币，我们讲过了。然后呢，这个 shoe-shaped ingots, 哎，这个 ingots 我们在讲春节的时候呢聊过这个词，它表示说金块在宝匣里面，这个金属块呢，它的形状呢有些特殊，像鞋子一样的这个金属块哈，叫做 shoe-shaped ingots in five material of gold。那么它不是纯金的，也不是纯银的。那么这个金属块由五种金属构成哈 ，in five materials of gold, silver, copper, iron and tin, gem in five colors, 五色的这个宝石，然后呢五个颜色的这个绸缎 ，satin in five colors, 这个 satin, S-A-T-I-N, 这个绸缎 ，and silk thread in five colors, 啊五色的线哈、啊，五色线叫做 silk。Thread and five spices, 五种香料，以及呢 five medicines, 五味药，以及呢 five cereals, 五谷杂粮哈，这个杂粮用的是 C-E-R-E-A-L。那么据故宫博物院介绍啊，修复面积呢为7707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2540平方米。总共有啊13座历史建筑及其附属的玻璃门和木屏风墙将被修复。那么这个维修项目计划在2020年完成，届时故宫将迎来它的600周年纪念日。According to the museum, the repair covers, 哎，这里面用的是 repair, 而没有用 renovation, 所以说同学们知道呢，这个 repair 和 renovation 是同义词，都表示对某一个东西的修复和修缮。它的面积呢达到多少哈，用一个词叫 cover, 覆盖了7,707 square meters, 哈7707平方米 ,and the building areas is around 2,540 square meters, 建筑面积呢达到2540平方米。同时 a total of 13 historical buildings, 历史的这个建筑哈，用的是 historic buildings。那么同学们会问啊，为什么这里面用的是 historic?而没有用 historical, 这两个词啊都是由这个 history 变成了形容词。如果说 historic, 它表示说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东西，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事件，往往呢用这个 historic, 后面加一个书，一个比如说建筑等等。但如果说 historical 表示呢过去的历史的，它就表示一个时代的久远，是否具有历史意义呢？不好说。所以说这两个形容词呢，在意思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哈。Historic 和 historical, and the affiliated glass doors 啊，它们附属的这个玻璃门，以及呢这个、wooden screen walls 屏风哈、啊，这个木屏风墙叫 wooden screen wall will be repaired. The maintenance project is scheduled to finish in 2020. 这个项目呢预计呢在2020年完成，用的一个词是 be scheduled to do something， 它表示一个计划一个安排哈。这个 schedule 它既可以作为名词表示一个人行动的计划，同时啊也可以作为动词 be scheduled to do something， 表示一个人安排计划什么时间去完成某一个事情啊。所以同学们记下来 schedule 常用的两个词性动词和名词都跟时间安排有关系。When the Forbidden City celebrates 啊，庆祝它的 600th anniversary 600周年 600th anniversary 表示一个周年的意思 anniversary。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养心殿 or the Hall of the Mental Cultivation in the Forbidden City officially started its research protection project. During the launch ceremony, 单霁翔 curator of the Palace Museum, and 郑新苗 head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Palace Museum, climbed onto the roof of the 养心殿 and took out a treasure box at the main ridge of the roof together. The treasure box was then handed over to 徐超英, a research fellow of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of the museum. The handing over ceremony marked the official start of renovation work at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8 Qing Dynasty emperors. According to Shine, the treasure box was the first discovered painted treasure box i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treasure box is made of tin and flat in a square shape. Color drawing of blue dragon can be clearly seen on the surface of the box. It also showed the year, the 6th year of Emperor Jiaqing reign.The main architectures in the Forbidden City all have treasure boxes, which were placed in the ridge cylinder in the center of the main ridge on the roof as item to suppress the evils. Traditionally, when placing the treasure box, a ceremony could be held during ancient time to pray for safety. The treasure box were usually made of copper, tin, or wood, and contained many things inside, including scriptures,coins, shoe-shaped ingots in fine materials of gold, silver, copper, iron, and tin, gem in five colors, satin in five colors, silk thread in five colors, five spices, five medicines, and five series. According to the museum, the repair covers 7,707 square meters, and the building area is around 2,540 square meters. A total of 13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their affiliated glass doors and wooden screen walls will be repaired. The maintenance project is scheduled to finish in 2020 when the Forbidden City celebrates its 600th anniversary.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小老鼠、成熟的红草莓和一头饥饿的大熊。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sharing.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关于分享的故事。There is a mouse, a strawberry, and a bear in the story. What happened in it? 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会有一只老鼠，一颗草莓，还有一头熊。在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Little Mouse, The Red Ripe Strawberry, and The Big Hungry Bear.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小老鼠、熟了的红草莓、还有饥饿的大熊。Hello, Little Mouse, what are you doing? 你好啊，小老鼠。你在做什么呢? Oh, I see. Are you going to pick that red ripe strawberry? 啊，我明白了。你是要去摘那颗成熟了的红草莓吗? But, little mouse, haven't you heard about the big hungry bear? 可是小老鼠，你有没有听说过饥饿的大熊呢? Oh,